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但是出现却只有旧时的路上。我莫名期待的望着窗，让你驾驭我们未知的去向。Santa Barbara, Santa Monica，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？ Above the city，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在是出现之只有旧时的路上。我莫名期待的望着窗，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San Boulevard, Santa Monica，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？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:00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寻寻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议宴会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3129322、3118388。 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蜜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自古以来，这打仗是先礼而后兵啊。三爷张宏经告诉晏普，晏道长，当今康熙皇帝五辈文修，六合以内，八皇之外，无不臣服。百姓安堵，强不凌弱，众无暴寡。和亲海晏有奉来矣，而英王出此叛逆之师，道友你却反助英王富昌兴风作浪，你任用武林的败类杀害少妇母子，盗取英台子和车，你让他们发买殉香，何以伤纣啊？这样胡作非为，能得得了天下吗？三爷张宏军说的是实话呀，剑山蓬莱岛在山外头的人确实干出这么些伤天害理之事，弄得晏普是无言答对呀。三爷张宏军摇了摇头，晏道长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，事需三思，以免后悔呀。乌梁佛，张道友啊，你言如金石，只是我与阁下自燕京一别多日，今日船上相逢，还要请教一二。好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道友不听，贫道无法，请吧。三爷说完了，回手拉剑，剑鞘一别，左手掐剑诀，右手持剑，太公钓鱼式。这一招还有个名字叫钓鱼剑。 燕普燕云峰恨福来迟，左手剑诀一点，右手剑巧摘天边月，奔着三爷张红军太阳穴就刺。张红军卧看巧云一点脉门，燕普往过一抽剑，张三爷月中折挂，就直奔燕普的胸前来了。燕普上步剑走，顺风扯旗，张三爷马上攻左步，低头一躲，燕普燕云峰身随剑走，左腿插向右腿，往左一转，身子往下一坐腰，宝剑就交给左手了。顺左手往后这么一扎，张三爷刚过来，知道燕普换手剑了。那三爷多聪明啊，来个老子坐动，宝剑一搭，顺风推刀，燕普马上一长腰就纵出去了。两位剑客彼此道了一声请，当场就动起手来了，可了不得了，大家伙眼都看直了。二位道袍兜起风来，银然乱摆，两口剑上下飞腾，就如同瑞雪飘飘，冷气袭人，真是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看的人是眼花缭乱。英王富昌看得入了神了，暗中喝彩呀，太好了，大帅呀，你看燕道长能胜吗？千岁，对面这位道长是大清朝四大名剑客的张红军，只求不输就可以了，怎么能妄赢呢？那为什么还不请莫奇道长登舟取胜，让我见山试气？无形剑客莫奇雨修就在王爷身旁站着呢，听王爷说出这样的话来，马上说了一声千岁桂林，带三人前往吧。富昌富宝臣点了点头，若得仙长前去，朕无忧矣。老道长立刻上了小船，小船直接奔战船，一飞身上了船了，不量天尊。他刚说到这儿，突然间就听见有人念佛号，阿弥陀佛。莫奇一休老道抬头一看，对面站了一个大和尚，身穿银灰色僧袍，掐黄口，黄护领，银灰色的中衣，白领的袜子，黄云冠的僧鞋，九块受戒的香疤，长得面似银盆，银然飘洒，双手捧着鹿角双棒，正是四大名剑客的二爷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。因为莫奇雨秀一上小船，江二爷就看见了，老四嘞，莫奇老道可上来了。二哥，我来。不行，师弟呀，我听说咱们大哥在川上大道可会过他，可见他武功不凡。师弟，你脾气太暴躁，愚兄来吧。二爷江达问了问双棒，跟盛庄主说了一声，从小船就上了大船了。莫奇雨修一看，木亮佛面前敢是江老剑客吗？正是贫僧，道长一向可好啊？成问成问，多年不见道长，贫僧还以为您回隐深山了呢，以为您乐临泉，绝名绝利，隐言主忘辱忘荣啊，嘿，不想再次相见，幸甚幸甚。怎么，道长，您也要造反吗？老和尚啊，不要讽刺别人，自古成者王侯，败者失寇，唐反隋，明反元，皆是也。人岂无心，事各有志啊，阁下不也是图高官厚禄吗？哎，我江达视功名如粪土，富贵如浮云， 厚禄高官又有何用呢？诚如所言，即使英王承其帝业，难道说县长还要高车司马、抱妻拥妾、粉白带绿、杂陈于前、酒池肉林无一而足吗？偌大年纪就应该激流勇退呀！国良佛，老和尚金石之论，既登战船，何方赐教？说到这儿，莫欺雨修伸手取兵刃，他的兵刃是一对量天尺。二爷就亮出鹿角棒来了，左手棒仙人指路，右手棒丹凤朝阳。莫欺雨修一上步，抡尺就砸，江二爷闪身躲过去了，彼此道了一声请请了。一个老和尚一个老道，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。这两个人的把式要比上啊，虽说二爷江达江本初是四大名剑之二，但是要比起莫奇雨修来，这能力还稍微差点。但是江老剑客久经大敌，阅历丰富，打的是不急不躁。莫奇雨修虽然占点上风，他要想赢了也是比登天还难。双方勒动催战鼓，英王看着着急呀，元帅你看如何呀？千岁，这四位都是武林剑客，武功精湛，难分胜负。哎呀，英王富昌心说，我来到剑山蓬莱岛，费尽心血20余年招募武林豪杰，为什么？就是要跟兄弟玄烨争夺天下呀。没想到目前三庄之众我都难以取胜，何况兄弟的万里江山呐。富昌瞧了瞧元帅谭天，桂林呐，千岁，了因方丈是武林高手，他当初进山之时曾经说过，有人要打我剑山蓬莱岛，高僧师徒定要协助，为什么不把了因方丈师徒请来助战呢？好吧，元帅谭桂林点了点头，就跟诸葛宏图说，诸葛老将军，你马上到鱼骨寺面见方丈，就告诉他三庄打倒，战局不利，千岁请高僧师徒前来助战。是，诸葛剑就上了小船进山了，在船坞下了船了，直奔后山鱼骨寺，来到山门前啪啪啪用手叫门，出了一小沙弥把门开开了，高良佛，诸葛施主来了。因为诸葛剑经常到庙里找和尚下棋，所以小沙弥全认识他。诸葛剑一抱拳，高僧在吗？在，他们爷俩正说话呢。因为三庄联合打剑山蓬莱岛，了因能不知道吗？就把徒弟慈云叫来了，正等着消息呢。慈云是急得抓耳挠腮，坐立不安，他喜欢打仗，他就怕打不上仗。就在这时候诸葛剑来了，小沙弥把他请进来，诸葛剑见了了因和尚就把来意说清楚了。石头僧慈云就急了，把兵刃双铲抄起来了，双铲这么一碰，嘡嘡嘡就是三下啊，碰得火星乱蹦，青烟直冒，快出战了。了因有打案头上取下金如意，慈云呐，你也年近七旬了，你怎么就没点涵养啊？有力气用在敌人身上，你在屋里头发什么威呀？啊，走！这样爷仨呢，就来到船坞，上了小船，使出青龙闸，来到金顶鹅黄闹龙舟旁。往那大战船上一看，船上打的是难解难分，慈云就急了，让 让了因跟诸葛剑登上闹龙舟，他直接吩咐小船就直接奔这战船来了。到了战船旁边，慈云飞身上船， 我哪一个敢为呢？ 就听对面有人说话了：“大头驴，喊什么你啊？四太爷我馋了，要宰驴吃顿驴肉。”说话的是四大名剑的四爷珍珠佛董卫。因为了因他们这船一出来，董四爷眼睛好使就看见了，赶紧到前边跟圣玉说：“老庄主，看见没有，剑山又出来助战的了，我上去。”圣陶然站起身形，抱拳拱手：“剑客爷就请您多受累吧。”四爷董瑞上了小船奔大船，纵身形上来一看慈云，呵，心说这块可不小啊，身高在八尺开外，长得肩宽背厚，头如麦斗，古铜色的面皮，是个坨坨的和尚。二尺宽的皮条勒着月牙金箍，黄发披于后肩，花脚的眉毛，怪模圆翻蒜头鼻子，火盆大口，一副黄胡须，穿着灰僧袍，五领四带，薄底的僧靴，灰中衣，手持短把追风荷叶铲。这铲头啊，就跟小簸箕似的，这把河土粗细，可以说铲沉力猛。四爷珍珠佛董瑞一看就明白了，这个慈云性如烈火，脾气暴躁，心说小贼，我用不着打你，一骂你就把你骂趴下了。所以珍珠佛一张嘴叫他大秃驴，慈云气往上撞：“宝头里的兵丁，你家四太爷珍珠佛董瑞，秃驴，你给我通明吧。”哎，石头僧慈云呢？哈哈哈哈！什么慈云呢？分明是头秃驴！ 哇，你敢骂我？ 岂止骂你啊，我还要炖驴肉吃呢！老小子，你看铲吧！这慈云双铲流星赶月式，嗡的一下，盖顶就奔着董四爷砸下来了。好秃驴，料解子啊！四爷分双掌，海底捞月式，左手掌往上支，右手的掌上打向听，就听啪，看不出珍珠佛使劲来，可这双掌是力大无穷啊，打出这声音震耳欲聋。驴小子有点劲，跟着珍珠佛董瑞双峰贯耳，双掌左右奔着慈云就打，慈云拿双铲往两边一封，啪，好驴呀，咱们就撞吧。这四爷一摇双掌撞上了，跟着就奔着慈云右肩膀打来了。慈云跨马登山，双铲一搭往出一封，火星直蹦，青烟乱冒。二位当场一动手，叮当乱响，知道是打仗，不知道还以为打铁呢。这大战船上六个人就打成三对了。二爷江达对的是莫欺雨修，江二爷虽然差点，但是不至于输招啊。张三爷张红军会战燕普燕云峰，两个人是不相上下。哎，董四爷战慈云可占着上风了，他一边动手一边骂，骂的慈云是怒火中烧，脖子也粗了，眼睛也瞪圆了。别骂了，我非得骂你这野秃驴！气得慈云只能招架难以还招了，他不演可就乱了，一会儿的功夫汗都流下来了。董四爷还骂呢，甭说别人，连英王富昌都看出来了，就跟了因说：“赵僧啊，少方丈步伐散了，大概不成了吧？” 弥陀佛，千岁呀、啊，此子功夫虽好，只是经验短缺。董瑞一骂他，他就不能沉着应战了，倒是不至于输招，待贫僧去换他。这了印刚要出战，谭天突然间觉得不对，赶紧往左翼一看，这左翼的船只就乱了，阵脚就散了，就有在白虎闸之内唰冲出四十多条大船来，船上有四百多名兵丁，万箭齐发，就奔着剑山蓬来到左翼的船上射。而且这四百多兵丁高声呐喊，杀呀，老庄主进宫啊，里应外合呀，咱们公婆剑山呐、啊、只见船头之上四个人各持一口钢刀。谭桂林看明白了，原来是剑山蓬莱岛招贤馆的四个馆长飞天四龙秦志明、金志高、高海登、袁广亮。这是怎么当的事儿？书中交代，这袁广亮的姐姐呢是秦志明的媳妇儿，他们是江西省吉安县仁义屯的人。袁广亮的父亲呢姓袁，名安，字尚贤，是位老武术家了。这个人喜欢交朋友，虽然说武艺稍差，但是凡是武林的豪杰、人间的剑客都喜欢袁安，愿意跟他交朋友，这人太好了。四龙从小的时候就跟着老爷子练武，秦志明的为人正派，老人家就把闺女嫁给他了。这四龙出师以后就入了镖行了，一晃就是十几年呢、啊、哥四个从来没分开过。这天从打浙江来了一位卸任的官员，四龙得报了，说这位官员贪赃枉法、瓜产地皮、苦害黎民百姓，做尽了坏事了。四个人一商量，就把这位官员给杀了，为民除害啊。结果杀了11条人命，可坏了，原来有人暗中使坏，给四龙送信，送的是错的消息。这四龙杀完了才知道，这位官员是一位大清官，可了不得了，有这么大的案子，地方官员就得破案呢、啊。惊动了巡抚大人，巡抚大人发了话了，一定得破这案子。就在这时候，秦大奶奶怀上孩子了，哥四个没办法，就跑到四川投了剑山蓬莱岛了。谭天就委任四龙当了招贤馆的馆长，这四个人呢，也就踏踏实实安心住在剑山了。过了两年，剑山稍具规模了，袁广亮就跟秦志明说，姐夫啊，您可应当回趟江西，偷偷的回家去看看，看看老爷子身体怎么样了。我姐姐生的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如果平安无事，您呢就应该把我姐姐接到剑山来住。四个人一商量，这秦志明请了假，带好了路费，直接奔了江西。到了家可不敢贸然回家呀，到了晚上路尽人稀了，秦大爷这才回家。到了前厅，跪倒在地叩见岳父。老爷子一看姑爷回来了，起来起来，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？秦大爷起来了，岳父大人，我们哥四个到了四川剑山当了招贤馆的馆长，还算有点地位。剑山？剑山是怎么当的事儿啊？岳父，皇上的哥哥英王富昌，他说朝中岳赐传宗，就在剑山造了反了，招兵买马，要跟康熙皇上争天下，势力可不小了。哦，老人家没说别的，你呀到内宅看看他们娘俩吧。秦大爷到后边一瞧，大 奶奶生了一个儿子，长得天庭饱满，地个方圆，眉清目秀。老爷给起的名叫燕儿，大名叫明远，这秦明远可了不得。现在这么小就看出非常的聪明，秦志明非常喜欢，第二天就跟岳父商量：“老人家，我想接他们娘俩到剑山去，不知道您乐意不乐意？”老爷子袁尚贤摇了摇头：“贤婿呀，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，无人侍奉怎么能行啊？再说燕儿小啊，打他一落生我就看见他，我喜欢他，你留着他给我解个闷儿吧。贤婿呀，你们四个人去享福吧，把他们娘俩就留在我身边，待我百年之后再去见山不迟。”秦志明没办法，只好告辞回来。等到了剑山招贤馆，晚上弟兄四个人聊天，秦大爷就把家里边的事情说了。袁广亮一摇头：“不对，我看呐，这里边有事儿，咱们得想个办法，将来倒反剑山，为朝廷立功。”那么四龙这次倒反剑山能不能成功，下回再说。 只是怕伤害我，不许骗我，很爱过谁会舍得，要我的梦要醒了，全部幸福不回来了，用心酸微笑去原谅了，也翻越了，有昨天还是好的，但明天是自己的，开始。是。 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，铁马心痛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，当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这秦志明又打江西回来了，到了建山招贤馆，把回家的事情一说，袁广亮说不对，你们夫妻年岁可不大，老爷子是个明白人，怎么能让你们夫妻天各一方呢？看起来老爷子不让他们爷俩来，他另有甚虑。你们想想，怎么错杀了一位大清官，杀人就得偿命啊？现在咱们逍遥法外，要在剑山跟着英王造反，将来山破失败，咱们哥四个二罪归一呀，难逃国法呀。老爷子是怕他们爷俩到剑山受连累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，所以才不让来。哥几个一听都点了点头，可怎么办呢？看起来咱们可得留神了，现在剑山蓬莱岛的人不见得都是死心塌地保着英王的，咱们在山中得纠合党羽，将来官兵剿山的时候，咱们里应外合，献出剑山来，建功立业，将功折罪吧。大家一听点了点头，这主意太好了。所以在剑山这20来年呢，这哥几个交了不少的朋友，也商量不少的办法。今天三庄在圣玉圣陶然的带领之下攻打剑山蓬莱岛，这哥四个呀就准备好了，带着他们的朋友就撑出40多条船来。冲出了白虎闸之后，四龙传下命令，船上全都是弓箭手，梆梆梆一射箭，箭如宇宙飞蝗，就往这剑山上的船上射呀。哥几个怎么想的？总认为这40多条船冲出来，那圣老庄主指挥用兵如神，他就得明白了。这剑山里边出来接应的了，老庄主一定指挥山庄的人马乘机进攻剑山。他们哪知道这老庄主圣玉用兵十分的谨慎，不知底细，老庄主不敢贸然进攻啊。谭天可急坏了，把手中令旗一摆，唰唰，冲出了无数藤牌手的小船，各展藤牌就挡住了四龙船上的剑。谭天谭桂林指挥全师撤退，败进了青龙闸。大家在船坞下船，陪着英王富昌回到了天王殿。富昌望着一座，看了看文武权臣，诸位爱卿啊，这可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、啊。秦志明弟兄四个人到了剑山20来年了，孤王待他们不薄啊， 万也没想到他们借着山庄攻打蓬莱岛啊，就会叛反建山。燕军师谭大帅呀、啊，之后不论何时何地，只要遇见这四龙，立即斩杀，才能解朕胸中的恶气。是，谭天燕普答应了。咱们单说圣老庄主率领三庄的船回归三庄了。可这飞天四龙，哎，这下回建山回不去了，上三庄人家不理这茬儿。这飞天四龙成了大苗不收小苗不留，进退无门了。咱们放下他们哥四个暂且不提，单说圣老庄主回到庄上安排好了，就把这次进攻建山的事详细写好了，派专人送往成都呈报钦差大人年羹尧。年羹尧看完之后就请师爷写好了折本交给来人，让他转交给圣陶然，请圣陶然派个妥当的人送往北京雍亲王府，请王爷呈交康熙皇上。年羹尧又给王爷写了一封平安信，报告了四川的战况，也让来人带走，让圣陶然派人送到北京的时候把这封信也一块儿交给王爷。夏书人回来了，把事情禀明了圣谕。老庄主一想，派谁去呢？上北京跟三位剑客爷一商量，三爷张红军自报奋勇，贫道去吧。那可就多谢了。圣陶然给三爷张红军备好了路费，三爷呢就把书信跟折本带好了，张老剑客爷就奔了北京了。咱们书要简短结束。三爷张红军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，到了北京，穿大街越小巷，直接奔了安定门内果子店，到成仙街东口，进了富贵巷西二四门，就来到雍亲王的府门来，放着一站。回事，下人出来了，道爷你有事吗？山人是四川派来的，姓张叫张红军，请把这个物件交给王爷。下人接过来了，道爷您候着。这下人赶紧进去面见大管家何吉，何吉呢就把他带着见王爷。雍亲王胤禛一看挺高兴啊，我问你是谁下的书信？回爷的话，是位老县长姓张叫张红军。嘿，王爷蹭一下站起来了，姐儿啊，张老剑客来了，快快有请。王爷慌慌张张往外就跑了，何吉跟着也往外跑。到府门外边一看呢，三爷早就没了，走了。老剑客爷呢怕王爷请他进府叙话，所以就赶紧离开了富贵巷。张三爷上哪儿了？穿永康胡同往南到北新桥，一直奔东四。那北京十分繁华呀，那个时候朝阳门里有仓，南洋北运嘛，从通州又打通惠河水路而来，所以显得特别的热闹。张三爷过了东单，出崇文门，走到了河沿，奔前门五牌楼。这是京城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，商贾云集，烟馆菊楼是应有尽有，红男绿女熙来攘往。张三爷站在五牌楼底下往两旁边看，突然听见小刘的串铃响。嗯，老人家顺着声音看这小刘，嘿，这驴可真有一眼呐、啊，漆黑乌亮，黑的跟黑缎子似的，锦毛衫从上嘴唇一道白线顺着脊梁骨一直到尾巴梢，粉鼻的粉眼，粉肚皮，肚皮底下就如同大片的鱼鳞，驴上的七层毡的黄云缎子包边，双颌骨的龙头香珠嵌宝，明黄色的缰绳，一巴掌宽香牛皮的肚带，紫檀木的皱纹，两只蜂窝铜的 八宝透笼铜凳，一位官员拉着驴正在遛呢。拉驴的这位官员身高八尺，长得虎背熊腰，四方的大脑袋，太阳穴堵着，青山足满，浑身的腱子肉，光着头，一条粗实的大辫子，长得浓眉阔目，鼻直口正，穿着蓝色的袍子，腰中系着二寸的板带，腰里挎着跟头耷拉对表，装着烟壶。张三爷一看是恍然大悟啊，嘿，这拉驴的肯定是乾清门二品侍卫铁头孙兆英，这小驴啊那是皇上的一次墨解烟云特，日行千里。谁不知道皇上这头宝特是山西抗百万进贡的三件宝贝之一啊。老剑客爷心说皇上出了前门了，这皇上上哪儿了？三爷张红军往四外看了看，这儿呢正是肉市的北口，就听见里边锣鼓喧天。哦，这是广庆茶楼唱戏呢。三爷心说呀，皇上啊听戏去了，带山人进去瞧瞧。当初呢是一边喝茶一边听戏，他不卖女座。张三爷进了戏楼了，南边是戏台，北边是池子，楼上是包厢，南北方向的条桌，东西对门坐人。北边是个小茶桌，嘿，茶楼里真是盛有如云，高朋满座呀，还没开戏呢，楼上的座也不少。伙计们张罗着看仙长进来了，就请仙长坐在小桌旁边给沏上茶了。就在这时候锣鼓就敲上了，戏台上开戏了。三爷张红军突然间就听见前边有人说话，何字儿？吊瓢望高，苍瓣招着尖，是鹰爪的总瓢把，用暗青的溃瓢回朵赤摇报功。他说的可是江湖的黑话呀，这意思是朋友何字吗？吊瓢望高，你回头往楼上看，老头眼睛亮是皇上，用暗器杀他回山报功。三爷张红军听明了没？往楼上一瞧，看清楚了，当中间坐着一位老人，头上没戴帽子，花白剪子鼓小辫，天字的体型，两道残眉斜插入鬓，一双虎目，龙啄龙眼，花白的胡须，穿着明黄色的纱袍，戴着明黄色的纱帽，九寸龙，腰中系着镶宝的粮袋，高挽袜行袖面，看不见底下。嗯，三爷张红军心说这是皇上啊。就在皇上后边退半步，靠着左侧坐着一位老人，这个老爷子七旬开外，身高八尺，膀阔三庭，虎体熊腰，非常的健壮，光头白小辫，虎头燕汉，一步银然，长得面如紫玉，穿着蓝色的纱袍，七寸龙，系着粮带。三爷张红军一琢磨，这位就是神力王爷和硕克亲王。就在王爷身背后坐着一位高大的身材，长得面如冠玉，一条大辫子，长眉朗目，一部墨然黑胡须，白色的纱袍，系着粮带。张三爷可猜不出来这位是谁了，书中暗表这位是白大将军白国坦。就在白大将军身后站着几位，那都是侍卫，皇上旁边还站着一位，躬身而立。这个人五十上下岁，中等的身材，黄白净的，三绺黑胡须，一条大辫子，穿着蓝色的长衫。这人是谁呀？顺天府尹伊利布。皇上还真看戏来了。伊利布带着东朱逊的守备、西朱逊的守备，还有官兵在外边伺候着，他呢进来陪王伴驾。张三爷看明白了，再看说黑话的贼 仨，一张小桌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干鲜瓜子儿，当中间这位三十多了，黑脸盘泪下配着刀，东边这位是白煞煞的一张脸，泪下也配着刀，西边这位三爷张红晶看不清楚，从侧脸一看是黄脸带刀的。书中暗表这三个人是四川的三属建山的伙计，来到北京住在西盛镖局，专门探听朝廷的消息。西边这位呢姓胡名通，人称金赤鼠，东边这位姓何名成，人称银赤鼠，当中间这姓何名清，人称铁赤鼠。这何清是头，他看见康熙皇上了，所以他才说黑话，要把皇上赐死回建山报功去，正好让三爷张红俊听见。三爷往这何成的身背后这么一瞧，呵，这还坐着一位听戏的呢。这个人不过30岁，正在年轻，身高在6尺开外，长得细腰炸背，穿着银灰色的绸子长衫，挽着袖面，天蓝色的绒绳，白棉绸子的裤子汗摊，薄底靴子，松三板的一条漆黑的大辫子，长得好看，面如浮粉。二龙斗宝就是两道眉毛正当中刺着一只金莲花，红光照人，这莲花是君子之花呀，出淤泥而不染，不蔓不枝，莲花是亭亭净植。这人两道剑眉，一双俊目，鼻如玉柱，唇似丹珠，雪白的肉皮比大姑娘长得还好看，真是翩翩佳公子，英雄美少年。老剑客爷张红军心中一动，认出来了，这不是哥哥董谦董化一在北京收的弟子金莲花凤琪吗？还真让张红军猜对了，正是董谦董化一的弟子。这个凤琪呢，住在北京西四牌楼南边砖摊胡同东口路南，他是个正南旗人。自打大清国开国以来，他们家呢就是皇粮催头，那可了不得，趁钱，一个催头管多少个皇粮庄头，已然保了两个皇上了。所以说凤琪他们家广有金银，是个大财主。到了凤琪这辈儿，他从小父母双亡，万贯家财都由老管家凤中管着。凤琪这个人自幼挥金似土，仗义赎财，冬审棉衣，夏施守汤，这不冷不热的时候他是广舍金银呐。所以南北两城外府来京的，只要你困在北京了，有人要指引了，你到凤琪的府上求他周济，缺十个给20，缺20给30。所以13岁，这凤琪在北京就买出了一个凤大爷的名声来。这凤琪啊，花鸟鱼虫都不爱，就喜欢练把式，苦不得师门呐。在砖厂胡同东口外头呢，丁子街路东了有个包子铺，叫高记包子铺。掌柜的姓高，叫高成，是个练家子，小买卖不赚什么钱。嘿，没想到这年年底莫奇的压了手了，翻不过账来了，缺了本钱了，就到凤琪家中告帮。凤琪呢就叫老管家给了他几十两银子。掌柜的这包子铺又开起来了，这凤琪每天早上出去遛早弯去，回来呢就到这包子铺吃10个包子，喝碗粥，然后再回家。这天凤琪遛完弯吃完包子，高掌柜过来了，凤礼，您有功夫吗？ 有啊。 那您请到贵房坐一会儿。凤琪呢又认为高掌柜啊又缺本钱了。掌柜啊，你要缺了短住了，需要多少我叫老总管给您送来。 哎，不是不是，凤礼，这几年多求您的帮助啊， 现在这买卖呀，日有盈余，够我们全家吃喝的，谢谢您了。我呢有点事想问问您。好啊，凤七挺随和，就跟着高掌柜到了柜房了。您请坐。凤七坐下了。掌柜的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听老总管说了，说凤大爷你喜欢练把式，就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啊。对呀、啊、高掌柜，你有门路吗？凤大爷您随我来。凤琪站起来，跟着高掌柜出了柜房，到了后院。一看后院是东房三间，这三间房是高掌柜一家住的地方，有两间南房。掌柜的右手一指，把南房门推开了，凤大爷您请。凤琪就进来了，一瞧屋里是三合土砸的地，扫得干干净净的，木头制的龙头凤尾的兵人架子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什么兵人都有在上边插着呢。高掌柜是满面带笑，凤大爷您瞧见了吗？高掌柜，原来您是武术老师啊，在下拜您为师。说着跪地下就要磕头，高掌柜赶紧抱住了。凤大爷，我可不是什么老师，不过我拜过老师，学过把式，我的武艺练得不好，您既然爱呢，我就倾囊相赠，那可就谢谢您了。受人一意便为师啊，您就是我的师父。不不，凤大爷，我这点武艺啊，九牛一毛，不敢为人师表，您呢每天吃完早饭来我家练练就行了。凤琪非常高兴，恭恭敬敬给高掌柜作了一个揖。从这时候开始，每天白天吃完午饭，凤琪准到是风雨无阻。凤琪勤学苦练，弯腰折腿，头趟拳，二趟拳，三趟拳，六合枪，经过一年的功夫，高掌柜说，凤大爷您别练了。怎么了？您太聪明了，不但聪明又能受苦，我是六年学来的功夫，不到一年您全学会了。明天呢您别来了，我确实没得教了，您回家练去吧。可有一样啊，凤大爷，学贵有恒，只要您不间断，就能健体防身。凤琪恭恭敬敬给高掌柜深施一礼，算道了谢了。回到家中，坐在花园里收拾了三间房子，拉了两车黄土，也照样打的兵人架子，买了各种兵刃。嘿，在家里边凤琪就练上了，冬练三九，夏练三伏。这年到了三九天，冷啊，那北京城特别的冷，这天阴云四布，大雪飘扬，鹅毛片片。这雪呢由打头天夜里就下，下了一天一宿，早晨起来这雪还下呢。凤琪一看心中一动，心说这天正好到郊外雪地放鹰啊，捉兔子去。凤琪就传下话来了，家人给备好了马，凤琪驾着鹰，拉着细犬，带着二十多家人，身上配着大红缎子火狐腿的斗篷，带着风暴，任等班干乘筏坐骑，家人们也全都上了马了，各斗丝缰，出了瓶子门，过关乡，就来到郊外了。雪下了紧啊，风刮的也狂啊，当头片片梨花落，扑面纷纷柳絮狂，山似银装，林如玉簇。凤琪带着家人正往前骑着马走呢，突然间就听见西北方向有十分微弱的声音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。这声音若断若续，凤琪一勒马，你们听见没有，有人喊救命的，赶紧看看。大家伙催马趟着雪，顺着声音就来了。等临近了一看呐、啊，地 地上躺着一个岁数太大的老人了，须发洁白，沾着不少泥，穿着当裤当褂，就剩下一点气儿了。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奉其学艺，拜祖先，下回再说。